苗族的稻田都是依山而开的，随山势地形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地制宜。山坡海拔的高低、坡度的平缓以及山坡的大小，都决定了梯田的大小和形态。加榜独特的地形地貌决定了这里梯田的面积，最大的也没超过一亩。这里大多数的田啊，都是能种一二行的那种带子秋和青蛙一跳三块田的碎田块，最小的啊仅有簸箕那么大，往往一坡就有成百上千亩。这样大小不同、错落有致的色块拼在一起，想一想都觉得很美呢。好的，那么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一个梯田就是浙江的云和梯田了。云和梯田的核心区域呢有700多层，量大面广，四季景观分明，而且很独特，是省级的湿地公园，也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梯田群。这里被称为是中国最美梯田。云和梯田呢，已经成为了中国著名的摄影采风基地。夏天酷暑，冬天严寒，游人置身其中，可以感受到清新洁净的舒畅，是一处集尽兴旅游、休闲度假、保健养生为一体的高品质的生态旅游度假区。 各位亲，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回来。接下来小童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梯田，下一站我们去往云南，去看一下元阳梯田。元阳梯田是哈尼族千百年来留下的杰作，勤劳的哈尼族人民开垦的梯田随山势变化而变化，因地制宜，坡缓则开垦大田，坡陡呢就开垦小型的田，甚至沟边砍下石缝也都开成了田。元阳梯田是红河哈尼族的核心区域，他们在这里世代耕耘，已经形成了规模。这里的梯田因为作物的不同，远远地望上去色彩斑斓，尤其是到了秋季，会有很多作物呈现出金色和红色，更是好看。接下来我们去往四川的新山梯田。新山梯田最大的特色在于它是个处女地，在2010年的时候，这里才修通了进山的公路，不是旅游景区，也没有作为景区进行打造，视线所见的都是实打实的纯原生态的一个耕作环境。更为锦上添花的呢，是这里是集中的傈僳族的聚集区，他们还穿着有特色的民族服装，过着原始的农耕生活，在这里进行采风，能够体会到真正的男耕女织的生活。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梯田，光听名字就十分的浪漫，它是在湖南的紫雀界梯田。这个梯田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是苗族、瑶族、侗族、汉族等多个民族历代先贤共同劳动的结晶。它的核心景区达到了2.8万亩，紫雀界梯田也是非常的原生态的，阡陌纵横，线条流畅，其地势之高，规模之大，形态之美，也堪称世界之最了。而更为令人称奇的是，如此大面积的梯田，竟无山塘、水库等任何明渠储水系统，全靠天然的自流水灌溉，且四季长流不止。可见古人利用大自然的智慧是我们无与伦比的。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属于你的个性。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梯田是云南的纳诺梯田。纳诺梯田反映了哈尼族悠久的农耕文化。纳诺梯田的每一个季节都很美，夏日的梯田是绿油油的，生机盎然，而秋日呢，稻谷成熟，一派黄澄澄、铺天盖地的丰收景象。到了冬天，梯田里云雾缭绕，变幻莫测， 仿如仙境一般。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往广东看一下平山梯田，沿一座座山坡层层叠叠，从山脚连到山顶，从此山连到彼山，连绵不断，少的数十级，多的有千级，梯田密集，形态原始，纵横阡陌，绵延不断，蔚为壮观。平山八景中有两个都在这里，一个是原田高任，一个是马冈欢舞。而在这里呢，最令人惊叹的是1000多亩的水田，紧靠的是两条引子3公里外的山西的水渠灌溉的。而如今呢，平山梯田的每个季节都能吸引大量的外地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和游览。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梯田。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梯田呢，是广东的欧家梯田。欧家村梯田是一处尚未开发，或者说是应该说是刚刚准备开发的一个景点吧。之前呢，主要是吸引了一批业内的摄影爱好者和画家前来采风，因此呢，这里便出名了。村里有七间农家乐，但是条件都是比较简陋的，想去的朋友可以思考一下，但是可以感受真正的原生态哦。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的是福建的尤溪梯田。尤溪梯田是福建最美的梯田，位于福建尤溪联合乡。走进尤溪县的梯田呢，犹如进入了一个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一般。联合的梯田真的是一幅山水画卷，层层叠叠的梯田，而那田间的房舍还有袅袅的炊烟，劳作的人群仿佛就是浓浓的田园诗一样。今天要带领大家走进的最后一片梯田是江西的江岭梯田。江岭梯田在海拔千米的高山之上，梯田则如链似带，层层叠叠，高低错落，壮丽雄伟。水面掩映着蓝天和古树，梯田下面山窝里藏着一小撮粉墙黛瓦，分外温柔可亲。可以说这里是婺源的田园风光的代表作。从江岭开始，公路便始终会在山间盘旋。从江岭向下看，只见层层梯田，曲折的线条，山谷盆地中的小河，河边还聚集的两三个村庄，四周青山围绕，构成了一幅极美的婺源农村风光画卷。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 越有味儿。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71集，李莲英听说是李鸿章求见，慌忙的整衣出来相迎，挽住李鸿章说：“不知内顾风把您李大人叫来，李某有失远迎，失敬，失敬。”“ 哎，总管大人客气了，鸿章能拜见总管大人，实在是李某三生有幸啊。” 李鸿章说完，命仆人把礼品单带过来。李莲英一看，除了50000银票以外，还有一只西洋哈巴狗。李莲英对银票没有多大兴趣，反倒是对哈巴狗产生了兴趣。 哎，什么样的哈巴狗啊？哎，快拿出来让我看看。 李鸿章急忙让仆人从外面进来，仆人怀里搂着一条西洋哈巴狗，这狗啊，可真是可爱极了，浑身雪白，没有一根杂毛，两只眼睛大大的，一会儿转过来瞅瞅这个人，一会儿又转过去看看那个人，两只大大的耳朵耷拉着，盖住了大半个脸，腿呢是短短的，前面的两个爪子还向外拐着。这条狗看见李鸿章，噌的一声从仆人怀里挣脱出来，很麻利的到李鸿章的肩膀上，趴在那儿一动不动。李鸿章爱抚着，把狗从肩上拿下来，抱在怀里，轻轻的抚摸着说：“ 微臣在出使法国时，从法国带回国2条狗，这是其中之一。这两条狗也是微臣最喜爱的，这次进京全带过来，一条进献给老佛爷，